遇到这样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很温暖又很懂得你的人呢？ 爱走过火花灿烂的高点，随时间坠落到地平线，我们都努力很想走得更远，但内心里的疲倦怎么敷衍，像飘不完的飞雪，熄灭整座花园，找不到一朵玫瑰还想欧颜。哦，太晚一阵带着微笑温暖的回旋，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，躲到身冰冷眷恋。哦，太晚一阵带着感谢温暖的挥别，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，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。想说话的脸，我们都惋惜变落叶的誓言，原来每个心都会转换季节，至少这样的离别不是移情别恋，是因为彼此谅解给的体贴。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，躲到身边冷眷恋。哦，太晚一阵带着感谢温暖的回点，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，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。太晚一阵带着微笑温暖的回点，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，躲到身边冷眷恋。带着感谢温暖的回忆，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，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。带着微笑温暖的回忆，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，多大声别人眷恋。哦，太晚一阵带着感谢温暖的回忆，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，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。 上路，不要频频回

常做节目的时候呢，会收到一些朋友哈发来一些可能会情绪比较低沉的一些话语，然后我就会安慰他们说生活其实挺好的。其实确实是这样，无论你今天要面对什么，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坚持下去，给自己一些肯定，这样的话其实你比自己想象当中还要坚强。人生就像是一堂寓意丰富饱满的课，你可以细细品味细细琢磨，却不可以来回学这一课程。人生要做的事儿太多，千万不要在一件事情上来徘徊，只能继续往前走。有时候呢，要学着放下，做到问心无愧就好。这里是品杯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被盗，我是钻匪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终于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就会有多人属于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们未曾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的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魔力， 有天线还尘埃 在每次的爱的形状、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的人， 让星星可 聚成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 爱各自就在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我市2017年春风行动大型人才招聘会日前在燕郊高新区举行，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双向交流选择平台，吸引了大批的求职者前来应聘。此次招聘会结合求职者的不同需求、不同特点，提供了文员、销售、仓库管理、操作员等工作岗位，很多求职者当场就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。据了解，本次招聘会共300余家企业参会，涉及电子信息、机械制造、现代服务业等行业，求职人数达4000人次，提供就业岗位6400个，达成就业意向或协议2600人，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、劳动者就业难的两难问题，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受到了企业和求职者的一致好评。清明节来临之际，市公安局组织全体民警来到烈士陵园，